拿起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嗯，大家也可以搜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啊，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张超，所以听名字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原创歌手。那除了刚刚简单的打个招呼以外，还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也在我们的平台上给你圈圈粉。 好的好的，我叫张超，来自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然后今年27岁，算是27了吧，26、27，我也不知道了， 大概就那个年龄。 对对，反正已经过了那个黄金的少男少女的年龄。 这么说很多人都会枯萎，大家都正在开车。你知道我们青年广播有句 slogan， 就是说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所以我们都是年轻人。 啊，重新来一遍。大家好，我叫张超，我今年18岁， 心理年龄18岁啊。 嗯，是。那有过很多的原创作品，包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展示自己的原创功力。 对 那除了简单的介绍之外，我们还是想通过音乐来认识一下张超。那就一起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看看张超的原创功力到底几何。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张超，他即将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作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首原创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北方的酒》，是由我自己作词作曲，然后我的小伙伴岳松良混音制作而成的。 哇，有作词作曲混音，是一首比较成熟的作品了 啊。对。 然后呢，你是北方人吗？ 是的是的， 就是 我就是河北的， 然后你在北方上学。 对对， 所以就写了一首叫做《北方的酒》。 对对对。 嗯，听这个名字，杨帅你可以猜一下大概是个什么风格的歌曲？ 我觉得为什么歌里会有北方这两个字，肯定就会突出和北方这个就地域有关的一些东西吧，这是我的理解。 嗯，哦，我会觉得， 然后可以再写，我去写一首南方的酒， 特别适合就是一大堆晚上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 喝酒撸串， 哎，对，就会有这种感觉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张超的创作风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准备好你就可以开始了，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北方的酒》。 酒让烈火浇心头，喝一口北方的酒，让往事随风走。这一口北方的酒，喝入喉白了头。这入口北方的酒，喝入喉难回头。山最远，再调琵琶，再弹一曲。太极有为有美酒十全，这凌霄岭上自有外援。最黄的一尊白云对月，茫茫朗朗不见归人。浮华如梦，唯有岁月匆匆，暂避美酒解了忧。酒喝入喉白了头，这一口北方的酒喝入喉难回味。 七老烟波里盘山岁月，再调琵琶再弹一曲。太极有为有美酒十全，茫茫朗朗不见归人。浮华如梦 酒既冷又臭，这一口没法的酒，喝一口没法的酒，哎，这一口没法的酒，喝一口没法的酒，这一口没法的酒，喝一口没法的酒，哎，这一口没法的酒，三瓶美酒解了忧愁。 哇哦， 谢谢， 很豪迈也很有个人特点的一段演出啊。 没错，就是北方的酒， 这是张超的原创作品。 是， 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张超叫回我们今天的聊天区，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了。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了解张超和他的歌曲。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 有原创大不同，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一起合力推出的挑战新歌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其实是可以听到还有看到很多我们的来自大学里面的有原创才华的同学来一起分享自己的音乐经历。 是， 你感觉北方的酒是不是特别的浓厚？ 我应该改一下，改成东北的酒或者西北的酒会更贴切。因为真的一听就是，没错，这是北方的酒，南方的酒不会这么烈、啊、 你不懂，你知道山东地区人喝酒才是最猛的。 我见识过，真的很厉害。 北方的酒哈、啊，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嗯、就比如说是跟朋友们喝大了，想要哎，就写一首歌曲来表达当时的一种状况，还说自己一直就很喜欢喝， 都有吧，也都有。 或者他说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喝酒。 其实这首歌的话融合的就是在第一张专辑那个北方侠客里面，他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在里面，就是融合了唱的方面，我去融合了一些戏曲的一些滑腔， 嗯，有 一些八度音的一些变化， 那个 对对对对，唱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出来，就那种那个跳跃的那个音，其实在戏曲里面那种滑音的形式是很常见的。所以 是特意去学的吗？ 没有，就是自己突然有一天就想到了这一点，想把它融入到我的音乐里面。 以前有接触过这个？ 对对， 很厉害。 嗯，我们刚刚听到北方的酒，不知道正在直播平台上的各位网友们是不是喜欢。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冉冉张、猪猪、龙毛毛、西西加酷酷都是来到了直播间当中，里面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还有西西加酷酷也已经分享和关注了主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击关注，多多点击分享，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张超这个好声音。其实刚刚你在唱歌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一张照片啊，我们会了解到刚刚他有自我介绍过，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嗯、 地质大学。 对对， 我们会就是先入为主的觉得说地质大学的就应该是研究地质的，矿业大学的就应该是下地采矿， 林业大学就是种树的。 你学的专业是哪个专业？ 我学的是就是纯地质专业。 纯地质专业，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你们就 是 刚刚这张 图是在干嘛呢？ 这张图是在矿井下面那个地下三百米，然后那个矿道里面，在一个巷道里面 啊、可以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描述一下现在这张照片，就张超戴着一个帽子，然后帽子上面有一盏灯、嗯、 对，矿灯，这就是大家平常见到的样子。所以这是你实习的时候还是进入工作的一个常态？ 实习的时候跟着老师做项目的时候， 嗯， 然后下到了矿山下面，矿山下面是没有手机信号的， 所以就很寂寞。 哎，下到那么黑暗的地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若第一次下去的话，可能熟悉的就还好。我觉得 大家肯定都玩过一个游戏叫那个神庙逃亡 啊，玩过。 然后中间就有一段就是钻山洞的那种，其实那个矿井下面的像巷道跟那种山洞特别特别像， 嗯。 然后那个矿车也是和 就是类似小火车那种有轨道的吗？ 对对对对对，和游戏里面长得也很像那个东西。 那身体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应吗？比如说下到地下300米，跟地面上那个呼吸啊各个方面。 现在就是空气做的还是很流通的， 嗯， 但是就是在下落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耳鸣，因为它和咱们的电梯不一样，它是那种灌笼式的往下垂直往下下，然后速度比咱们平常那个电梯快很多， 也会有失重的感觉 啊，对对对，所以你的感觉就是刚下去那会儿耳朵会有点鸣， 嗯， 是肯定完全不同的生活啊， 是 他自己学习的这个专业，但是音乐对于你来讲一直来讲是一个爱好，还是说从小就有培养的一个兴趣？ 一直在接触这件事情嘛，因为原来上高中那会儿的时候，自己尝试去写过一些东西，但是那会儿就是 不是太成熟。 班里同学们也就开涮我们，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理工科的， 嗯， 然后大家就觉得哇， 歌手， 这对对对，就类似于这种称呼，或者说 以后红了大明星， 对对对，或者就是说唱歌写歌了，怎么样怎么样的。 是是， 对对，然后就是当时那种 要求你吗？就比如说给我写首歌，或者给咱们班写首歌，会发现你有这样 的。不，当时是大家是那种，因为大家都是学理工的，然后都没接触过音乐的东西，然后大家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开玩笑的态度。 那他们有听过你的作品吗？ 当时的东西真没有，也 没 留下的也太多，对， 所以大家也就是开玩笑的， 对， 以为你只是就是闹着玩的那种 说说而已，对对对。 是后来读了大学以后，有更多的自己发挥的空间， 然后 很多的 读了大学以后，开始跟我爸说嘛，我要问我高考完了以后想要什么东西， 嗯， 我说给我买一把吉他吧， 嗯， 然后 多少钱？ 从此 10万， 没有，当时的第一把吉他花了300块钱， 那很入门级别的， 啊，对对， 自己试着练， 对对。然后从此拿上它就一发 不 可收拾了，对， 是已经融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是， 然后呢，张超也是一个乐队的创建人，他这个乐队的名字很有意思，第一次看到的人应该我们不是第一个吧，会问你说这个名字到底怎么读， 啊，对， 是不了乐队还是不了乐队？ 不了乐队，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了，就是不了这个名字来源于哪儿呢？它可以把好的东西变成坏的，也可以把坏的东西变成好的。你说这个东西好，你加上一个不了，好不了，它就是坏的东西。 哦， 如果这个东西是 坏 的，坏，然后你说坏不了，它就是一个好的东西。 哇，好深刻， 其实是一个中庸的态度在里面。 嗯，还是蛮有自己的一个态度和观念在里面。 对 对对。 那你这个乐队的设置大概是什么样？几个人？ 四个人。 就你弹吉他兼主唱。 对对。 嗯，然后还有贝斯、鼓， 然后有一把吉他。 啊，还有一把吉他。 对对。 哦，是。那有在学校里面做一些演出吗？ 嗯，在学校里，在外面都做过一些演出。 就乐队的成员都是学校的同学是吗？ 啊，不是，乐队的成员有迷笛音乐学院的一个，迷笛音乐学校的有一个， 就很多是专门学音乐的。 对对对对。 嗯，然后后来也是以作词谱曲的身份发行过一张专辑，刚刚有提到过哈， 北 方 侠 客，北 方 侠客，就很喜欢用北方的词，北方的酒，北方侠客， 因为自己就是一个北方人嘛。 是，你就觉得说自己身上北方人的意味比较浓重一些。在北方侠客这张专辑里面，主要的内容也就都跟北方的酒一样，是那种比较豪迈大气，自己尝试的这种风格在，还是风格也会比较多元呢。 他加入了一些民族乐器去加入里面，然后主体的音乐创作方面运用了中国的五声音节，就是五声音节方面去创作一个连复段，连复段的进行，然后融合一些比如说笛子、三弦、琵琶还有古筝这些民族乐器融入进去，然后在唱法方面融入了就是这种戏曲的华腔里面也在里面，然后在这个整体就是这个音乐表现上面，然后包括我自己原来出去演出的时候都会穿上一种那种偏古代偏民国的那种 大褂啊 或者一些衣服的什么的，然后突出一 种方 式。对，因为大家都在唐说一件事，包括谢天笑也好，包括唐朝丁武也好，都在说一个，就是摇滚乐怎么去中国化。 嗯， 我们就发现好多时候在唱这种歌的时候，唱这种摇滚乐的时候，不管是金属也好还是一些朋克也好，在唱的时候总感觉有些和国外有些格格不入的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把它做得更本土化，更贴近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一些。 嗯，也有一些尝试在里面， 对对对， 想法。那像加入这些民乐，比如说像古筝、琵琶、笛子、三弦这一些的，是你一开始就很喜欢，还是说在录制的时候才去找一些比如音乐学院的朋友来帮忙灌个音这样的？ 因为当时录制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乐器嘛， 嗯， 也找过一些音乐学院的乐手，包括琵琶，然后中央音乐学院那边一个二胡手，找过他们。 嗯， 后来的时候就是整体的就是人力物力比较耗费嘛，投入比较大，因为原声录入的话 对 还是比较费劲的。 是， 后来就用了一个音源去做音源模拟，做出来这种 做出一个你自己要出来的效果， 对 它加进去。 对， 当然今后还是可能，比如说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还是想要以原音混入的方式给它再自己留一版比较完美的。 对对对对， 哇，自己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男同学啊。 对， 而且呢在自己组了乐队之后呢，也有参加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演出，比如说曾经在愚公移山、毛 school 这些 live house 进行过演出。 对对， 现场反应怎么样呢？ 嗯，说实话就是去的人很少。 嗯，因为现在听 live house 听现场的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团体。 对对对对、 嗯、但是大家听你的歌嗨吗？在下面。 嗯，还不错，反应还不错。最好的是在 school 演的那场。 啊，什么时候呢？ 大概是两年前的时候。 对，那还有一次是2013年的时候，曾经给二手玫瑰我要上大学活动做过一次暖场演出。 对对， 那次是在他们之前，是他们公司邀请你们。 那次是正好去我们大学去做那次活动。对对对， 嗯， 他们去做那次活动，就是整体的围着沈阳那边做一次宣讲，包括去了沈阳化工大学、嗯、包括去了我本科的学校东北大学。 嗯， 然后当时去了东北大学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学校那个社联那边找到了我，然后说这次来了一个大牌乐队， 嗯， 然后你们去做一下暖场，然后当时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 嗯， 唱了两首二手玫瑰的歌。 嗯，怎么样，就当他们的面唱他们的歌会有紧张吗？ 胆子挺大的， 还是蛮紧张的。 那后来跟他们有过交流吗？ 当时的时候是得到了就是梁龙老师，主唱梁龙老师亲手送给我的一张票、 嗯、 门票。 哦， 然后去看了他们的演出。对， 去看了演出，现场去看。 对, 对， 算是一种肯定了。 对，那提到这个的话，我们会可能会觉得说，哎，张超可能比较喜欢的风格就是说偏摇滚一类的。 对， 但其实看到你推荐给我们的歌单，会觉得说你好像是更喜欢民谣一类的。你怎么去界定自己的音乐风格呢？或者说我就是听得很杂，什么东西都听。 对，我就是听的东西很杂很杂，包括流行也好，摇滚也好，布鲁斯也好，还是爵士也好，什么东西都会、 嗯、 都会去听，都会去尝试这些东西。 嗯、那提到流行，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林志炫。 啊，林志炫哈。 对对， 今天其实有推荐一支 MV， 这是现场版的一次，所以说还专门给我们标注出版本，说比较喜欢林志炫现场版的这一首歌曲。 对对， 是这首歌曲你当时看的时候是有特别打动到你吗？ 嗯，我觉得不管这首歌从感情的表现来说，还是从唱功表现来说，林志炫可以说，林炫老师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了。 优秀的歌唱家给了极高的一个评价。 是， 那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分享一下，这是来自今天张超的推荐，林志炫现场版的《没离开过》。 华语乐坛著名的 One Take 歌手林志炫带来这一首特别展现实力的《没离开过》，这也是今天来做客挑战新歌声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张超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流行歌手。 对， 怎么样？刚刚在演唱的整个过程中就一直在给我们讲解，你看那哇几个八度，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首歌。 因为这首歌整体的一个是音域跨度特别大， 嗯， 第二就是在我们原来学校举行十佳歌手比赛的时候，曾经有好多好多人去挑战这首歌， 嗯， 我想知道结果。 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挑战成功的。 我觉得即使挑战成功，可能也不是原汁原味的。 对对对 对， 可能就是后面没有转那个调的时候， 没 有,、就是、 没有转调的时候，对对对， 是 自己在调整，能够上去。 对，对，张超刚刚也提到过哈，在学校的十佳歌手大赛，自己在学校当中也是很活跃的人物，曾经获得过在本科的时候东北大学的原创歌手一等奖，然后在读研的时候也获得中国地质大学校园十佳歌手称号。你自己在学校比赛的时候，就我们就除了原创歌手的这一项，肯定唱自己原创作品，在比如说十佳歌手的时候，有翻唱过别人的作品吗？ 有，也有。 有林志炫的吗？ 没有， 不敢轻易尝试。 不敢轻易尝试。 那一般会选择谁的歌来翻唱呢？ 选择一些温柔一点、深情一点的民谣吧。 嗯， 民谣。 对，比如当你老了或者去哪里。 其实张超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他的私藏歌单，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赵照的这首当你老了。 嗯，对， 当时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是你自己演唱的时候是有特别的就是故事有打动到你，还是说他就是你就觉得旋律很好听？ 因为这首歌当时就是我也去酒吧做驻唱嘛， 嗯， 自弹自唱。 对对对，然后当时在下面待着的时候，发现就是唱到这首歌的时候， 大家反应最好， 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会去接受这首歌， 都会有感触。 对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大家都是争着病年轻，现在大家都是争着口头禅，哎呀我老了，杯子里面要放 枸杞， 啤酒里面要扔两颗枸杞。感受一下年龄带来的积淀，这是来自赵照的当你老了。 问他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泪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好的，一首来自赵照的当你老了。那平常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说了会演唱一些民谣，除了赵照的歌，还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其他的民谣歌手呢？ 郝云。 郝云 特别喜欢。 郝云的哪首歌？ 想到丽香这个歌，好像很多男歌手都很喜欢这一首歌，就比较容易表达情绪。嗯， 你的那首《郝云》是 去大理？ 去大理，去过大理吗？ 没有， 但是 描绘 的 很美。 都会在准备要去大理的时候下载这首歌曲，然后就在路上一路的单曲循环， 对， 感觉唱出了很多。 坐在大巴上，然后看着外面的风景，然后听着这首歌，我觉得会有特别的味道。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色越辽阔，心里 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下 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音乐小酒馆的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张超，他要带来的是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别再去吵醒那微笑，感觉歌名也是很有意思哈。 嗯， 刚刚张超有分享过自己的这个乐队的名字，就很有深意，歌曲的名字取的也都还蛮有深意， 不了乐队，别再去吵醒那微笑，听起来感觉还是偏文艺一点，可能和刚刚那首北方的酒有不同的感觉，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 对，那我们还是先听听歌吧，张超准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好的。 看那飘过光影般的美丽，细数那些远去的光阴，倾诉着缠绵悱恻的话语，等待着深夜你的梦里，以为是无法带走的呼吸，还是模糊记得的思绪，也许轻轻提醒我的沉默，这样的时间依然听着，别再去吵醒那微笑，别再会等待拥抱，别再去吵醒那微笑，别再会等待拥抱。 再去吵醒那微笑，谢谢。 别再吵醒那微笑，这是来自今天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张超自己的一个作品啊。是微笑睡着了吗？为什么会取名叫做别再吵醒那微笑？这首歌的歌名有什么含义，或者说创作这首歌曲背后有什么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首歌其实也有关于就是不了的一个故事吧。这首歌其实确切来说是我和我的一个小伙伴，他叫于心，一块合作创作了这首歌。然后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做音乐做了两年了，没有摸索到自己的风格，不知道自己的路怎么走，不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儿。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相当于写下了这首歌，他写下了歌词，然后大致哼出了旋律，然后我去把它给完善了一下。然后这首歌创作结束以后，当时我的小伙伴就是觉得，一个就是财力支持不上了，然后感觉梦想也已经不在了，就像缝纫机乐队里演的一样，大家都回到了起点的地方。然后他现在去做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做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就会觉得，包括那时候北方的酒也是，其实就是在这一路上走过来的时候，好多好多的人都是当时满怀激情的走着，然后到后来的时候因为现实的一些问题， 包括就业啊，包括工资啊，包括成家啊这些问题，包括原来最初找的那个鼓手，他后来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顾及自己的家庭，做了一个房奴，然后也离开了乐队，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摇滚乐。其实就是分享这首别再去吵醒的微笑，我们可以就是把这微笑当作是自己当时的一个年轻时候的一个梦想，我们会把它埋在一个心里，永远在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永远都在，永远都是你喜欢的那个东西。而且当有一天就像 Beyond 一样，当有一天 Beyond 的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我相信好多好多人刚开始接触吉他的时候，刚开始接触摇滚乐的时候，都通过 Beyond 接触到了，后来的时候放下了琴，把自己的乐器效果器都卖掉了，然后当有一天我们再听到当时熟悉的那些歌，自己曾经排练过那些歌曲，自己曾经唱过那些歌曲的时候，心里面那份激情，或者是心里面当时那份微笑，那份美好是否还在呢？ 哦，听你分享完了之后感觉可以写下来当做一篇论文，但确实很感动，因为确实像缝纫机乐队在这个国庆那里大火，很多朋友都是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了这部电影，重新点燃了心中的摇滚梦、激情梦。但其实在我们年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爱音乐的朋友，可是走着走着走到最后，真正可以坚持到最后的寥寥者。不过经历就是宝贵的财富，当你们年纪再长一点，一些人比如说拖家带口的再重新聚在一起，然后听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一起创作过的歌曲，就像刚张超刚刚说的，就是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和激情也就在重新回来了。说不定可能在自己四五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时候，一些小伙伴又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际遇重新聚在一起， 对， 你们不了乐队再重新组建一个老年版，就好像骑着摩托车去环岛一样，这样疯狂的事情也未尝可知，对吗？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张超去分享自己的一些音乐的、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因为现在也是在工作，对吧？ 对对。 从事的工作跟音乐相关吗？ 没有关系。 那比如说我们还想要更多的了解到你的一些音乐的内容，或者说知道你接下来在哪里演出，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关注到呢？ 现在一些新的歌曲会在网易云或者虾米上面去发布，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就岳松良一块做了一个白叟牧童的一个民谣组合，然后最近也在写一些新的歌曲，包括莫阳家的孩子已经在网易云上发布了，然后第二首歌记忆城市现在就是即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吧，也会跟大家见面，然后这张专辑预计是在半年的时间把它全部的完成，全部的跟大家见面，然后这是一首偏民谣的专辑，也希望大家会继续了解，继续喜欢，然后搜索不了乐队就能找到我，然后私信我就能联系到我。 也希望更多喜欢张超，通过今天节目了解到张超的朋友可以更多的支持他的音乐。时间关系，今天挑战新歌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今晚有戏，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明天同一时间要预告的是，哇，大牌音乐人赵英俊做客挑战新歌声了，希望18点钟不要错过， 期待一下。 是，那下周我们就继续再见了，拜拜 拜拜。 满房间对白很经典，幻想每个邂逅的瞬间，一眨眼陷入热恋，如梦似幻我的世界，睁开双眼不知上空间，有人说太过疯癫，期待是种唯一。 好像我走来，远处那个人